我觉得最后的体育那种表现，那只是最后一步，那个反而并不重要。就跟现在我们国家领导人在说，你不能通过一届冬奥会，你就说、哦、中国体育就多么厉害。 喂，老王。 哎，怎么了？ 我最近啊，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。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？最好能增值，灵活点儿，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。 要保险呀、啊？那就保险呀、 啊。啊？那是什么？ 哎呀，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。 保险类？这保险嘛。 来来来来来，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。 十分保险，每天十分钟，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，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。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，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，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十分保险，我是夏萌。这是一档全新的以财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节目。如果您对家庭财富管理、个人财富增值感兴趣，有疑问的话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获得解读。说起保险，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了解一些，但是细细想来好像又不大明白。的确如此，在保险这种专业性非常高的领域当中呢，有很多专业名词，比如说犹豫期、等待期。那关于这些关键词的解锁，马上我们请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来给我们进行解答。 准备好笔记，上课。 那各位听众大家好啊，我是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。那关于这个几个期限啊、那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犹豫期。那什么是犹豫期呢？作为客户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，你是要有一定的反悔的时间的。那一般呢，犹豫期呢是10到15天。如果说我们去银行买的话，可能就是15天，我们的犹豫期时间更长一点。那我们去线下购买啊，找代理人购买呢，可能我们就是10天，犹豫期更短一点。在犹豫期之内呢，客户呢可以随意的反悔。 就是我买了一份，我钱也交了，但是我在这15天之内，我突然思考了一下，我觉得我又不需要了。 对的啊，我就可以把这个产品退掉，没有任何的损失啊。当然，这个期间呢也不会有任何的利息啊，就是把保费可以拿到啊。这个叫犹豫期。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期限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等待期。这个一般呢会在寿险或者是重疾险中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日期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对于一个重疾险来讲，一般呢好一点的产品，我们的等待期会有90天。如果是我购买这款产品在90天之内罹患了重疾，或者说发现患了重疾，那保险公司呢可能只退还保费。但是90天之后呢，如果罹患了重疾的话，那我们会赔付相应的保额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等待期的一个设置啊？也是保险行业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们说形成的这样一套机制，就是为了防止逆选择啊。我们有一些可能啊，有些客户呢，可能本身就已经检查发现了疾病，那突然意识到自己没有保障呢，所以呢去保险公司买了一份保险，把自己的疾病的费用呢进行覆盖。那对于保险公司来讲，我肯定不，我只能对没有生病的人进行承保嘛。我为了自己公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，那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等待期啊。那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时间，一个是犹豫期，一个是等待期。那对于保险来讲呢，我们还有这个终止啊，终止和解除合同。为什么说有两个终止呢？第一个终止是中间的终啊，中间的终。这个一般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在一般会发生，比如说我期交的保险啊。什么是期交？就是我今年交费，明年还要交，后年还要交啊，就是我连着 连续交。 对，连续交。对于这样的产品来讲，如果说我没有，就是第二年我没有交费，超过了60天，那我这个保单呢，可能就是第一个中间的终止了。这个第一个中间的终止之后呢，我还可以进行复效啊，就是我把钱交回来，我这个保单还可以继续有效。在第一个中间终止这个到它复效之间这个时间呢，保险公司是不承担保障的。那第二个终止呢是终结的终。那这个终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这个保险合同